张老太对房屋进行了装修，然后呢对外进行了出租，收取的租金呢由张老太收取。到了2009年的时候啊，这个王明啊，这个女婿啊就有了外遇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啊也就紧张起来。张老太担心啊，自己出资买的房啊，因为登记在女儿名下，怕离婚以后啊被对方拿走一半。于是啊，在2009年的时候啊，就偷偷的和女儿啊通过房管局啊以买卖的方式啊，就从女儿的名下过户到张老太的名下。到了2013年的时候啊，女婿与女儿打起了离婚官司。在离婚诉讼中啊，这个王明发现张倩名下的房屋啊已经过户到张老太名下了。于是啊，这个王明啊就将张倩及张老太告上法庭，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张倩将房屋过户到张老太的行为无效。张老太到了法庭上就表示啊，这个钱是自己出的，是借女儿的名来买的房子啊，应该本身就是张老太是他的。因此啊，他这个过户行为啊是有效的。结果人民法院啊，就经过审理以后啊，认为张老太主张借名买房的事实啊，没有证据，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，并认为呢，这个房屋呢是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。王明也是共有人，就依法判决张倩将房屋过户到张老太的行为无效。哎，说的挺长，实际上事儿挺简单。 对， 老太太出资买了个房子，登记在女儿名下，因为是自己出的资嘛。这两口子关系不好，就在2009年的时候就过户到自己名下了。结果两口子打官司的时候呢，发现女婿发现这房子怎么过户到，是吧，自己的这个岳母名下了。然后就诉这个转让无效。这个法院还就支持了这个女婿的诉求，就认为这个转让行为是侵害了共有人的利益，依法认定 无效。 其实这个案子啊，我觉得说的挺不应该的。 不能上诉吗？ 上诉也打不赢， 也打不赢。 他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要讲这个案例呢？因为我觉得实践当中啊，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的情况比较多，比较多。本身这个案子是完全可以打赢的，但他没有打赢。没有打赢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诉讼策略选择错误。选择错误，错在哪儿？在这个案件当中，张老太在诉讼当中主张是借名买房，说自己这个钱啊是自己出资，出全资买的，这个房子呢也是自己装修的。出租的收益啊也都是自己来享有，只是用了女儿的一个名，他主张借名买房。而在这个时候他主张借名买房，法院是一般很难采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女儿和女婿是吧涉及到离婚了。是吧，在离婚之前，你把房子进行了转移，那么应该从这个利益关系上来讲，张老太和他女儿的关系，那么他们是在处于一个诉讼主体地位，而女婿又是一个处于单独的一个诉讼主体地位。 对， 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你们母女俩说你借我的名儿，他也认可，但是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给你采信啊。即便是你出的资，不代表你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关系。是吧，也可能是赠与呢，也可能是其他法律关系，也可能是借贷呢。是吧，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儿名下，在这个时候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说，他想证明借名买房，他是很难举出相应的证据来的。为什么难举出啊？因为你举什么证据？你比如说你写个东西，双方再签个协议，说是借张老太和女儿签一个协议，说是借女儿的名义来购房，你就签了那么一个协议，法院采信不了，因为你是母女关系。所以这种情况下主张借名买房，你不管拿什么证据都很难让法院来予以采信。所以他输啊，输在诉讼策略的选择上。很多老太太也说的是事实，他也没说瞎话。这房子啊就是他出的资，这个房子也一直他管着，他享有收益，他觉得就是用女儿的一个名，这房子就是他的，他可能就是那么觉得，他也没说瞎话。但是法律上在这个时间点上是很难予以界定的。这个 那他应该怎么去做呢？ 这个案子他复杂化了。复杂化，现在不是女婿和女儿要离婚吗？你就主张这个房子是你出资买的，是你出的全资登记在女儿名下，主张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3的规定，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，不作为夫妻共有的财产，就是女儿的一个人财产，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，你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意思表示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要主张出资是自己出的，登记在女儿名下，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就应该属于女儿单独所有，就可以了，那这个诉讼策略的话，就打一个什么，就打一出资就行了，就只要证明这个钱是张老太出的，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必要再证明。 其实也就提供一些，比如说银行转账的。 对 呀、 啊，提供一些转账的凭据，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各种，反正就是那些凭据呗，对吧？其实 主要就是出资的，你就把出资的凭据

站在田野一个场，在冬季盼望，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。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